二，绘画。一， 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 我们约好八点，你怎么八点半才来？ 真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半路上我的自行车坏了。 修好了吗？ 修好了。 我想你可能不来了。 说好的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 我们快进电影院去吧。 好。 二，刘晶，还你词典，用的时间太长了，请原谅。 没关系，你用吧。 谢谢，不用了。星期日我买到一本新小说。 英文的还是中文的？ 英文的。很有意思。 我能看懂吗？ 你英文学得不错，我想能看懂。 那借我看看，行吗？ 当然可以。